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74集，名动天下。那男子走上楼，看了看众人，就问身边跟上来的伙计， 本转运使听说有江湖人聚集在永州闹事，可有此事啊？ 那掌柜的一个头两个大，转运使有权管理各地治安和聚义，他要是要抓你去作奸，地方上有人也帮不了忙。掌柜的尴尬地看了看众江湖人，几个江湖人也面面相觑，笑话，江湖人聚会这是平常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还要经过朝廷允许了？展昭看了殷明月一眼，就见那位转运使也在看他，似乎还有些不耐烦。展昭就了然，这两者之间有瓜葛，看来只是殷明月冒出魔功之后的，可能就是这位转运使。收了巨缺，展昭走回到白玉堂身边坐下，白玉堂递了碗雪蛤汤给他，展昭端了，就见白玉堂对他笑： 猫儿，这风头出的，这几年没人能抢得过你了。 耗子笑我呢？ 展昭有些意外，他这也算是不计后果，白玉堂竟然没有怪他，而且也不担心的感觉。白玉堂给展昭拿了两块点心放在碟子里送到眼前，见展昭正看自己呢，于是就笑了笑： 不怕，有什么事儿我陪着你呢。 展昭瞬间安心，并且觉得肚子饿，做好了吃东西。众江湖人都有些佩服展昭，真行啊，这还能坐下吃东西。陆天寒也无奈地看着展昭： 这代没心没肺成什么样子才能这么宽呢？ 刚到的这位转运使问了一声之后，酒楼内并无人回答，于是他下意识地又看了殷明月一眼，那个殷明月此时就是低着头不作声，身边假的吴一霍和红九娘也都面面相觑。在这楼里的江湖人可没有傻的，一眼就看出门道来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他们刚聚集就来了个假的魔宫少公主，紧接着这位转运使又来了。众人也琢磨了一下，刚才若是展昭没出来认了阴侯外孙的身份，现在应该会是另一番情况了吧，好险被人算计了。这时就见姚子玲笑了笑，对那位转运使一拱手： 我们都是名门正派，在讨论贺寿送寿礼的事情，闹什么事儿？ 本官怎么听说…… 只是他话还没机会说完，就听玉木池指了指殷明月三人： 我们好好商量着，就这三人上来捣乱，不如转运使大人带他们走，还是让展大人押回去给包大人审问，看看这三人究竟目的为何。 哎呦，这玉木池了不得呀。 那位转运使微微一皱眉看展昭： 阁下应该是北路转运使吧？ 展大人莫非是？ 我是展昭。 展昭说着拿出一块令牌来给他看，拿出来之后展昭发现拿错了，笑嘻嘻放到桌上： 啊，弄错了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展昭拿出来的是一块金色的令牌，上面有玉字，玉赐金牌，估计是赵真给的。展昭又摸出一块来看了看，又错了，放桌上。这块令牌是黑色的，上边九条龙，正当中一个赵字。众人嘴角又抽了抽，赵家军的令牌。展昭又摸了摸腰包，掏出一卷圣旨来，又掏出了一个皇太后给的玉佩来，都放桌上了，最后终于是掏出了一块开封府的令牌来，笑嘻嘻给那位转运使看： 哎，还以为忘带了。 众人默默低头吃饭。展昭绝对是魔宫之后蔫坏了。那位转运使看着桌上一堆令牌，又看了看展昭，笑得人畜无害。眼前这位展大人是无声胜有声，那一堆令牌就像是在告诉他，一边凉快去吧，这里轮不到你摆官位。那位转运使笑了笑，对展昭一拱手， 啊，那下官就告辞了。 说完转运使转身要走，然后再坐江湖人都看英明月。英明月尴尬，本来挺好一盘棋，谁知道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情，竟然真的碰到了殷侯的外孙，而且那人还是展昭。英明月带着俩冒牌货灰溜溜走了。等人走后，白道各位掌门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今日是巧了，戳穿了阴谋，以后还需防范。这时就听姚子陵突然问展昭， 展大人可是知道这位转运使指使人假冒魔宫后人，想要有所图谋，所以才冒认了殷侯外孙的身份来揭穿他。 众江湖人也都一起回头看展昭。其实在场众人都觉得这理由有些牵强，但是姚子陵的心思众人也理解，展昭前途摆在那儿呢，而且这次他有恩于众门派，有些事情现在往回收一收总比说出去好。姚子陵毕竟是天山派的，这里是想帮展昭找个借口搪塞一下这件事儿，能糊弄就糊弄过去。谁知道展昭边收腰牌边啃点心，若无其事摇摇头， 没啊，我真是殷侯的外孙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一下是彻底没得救了，认得真实在。远处屋顶上，殷侯摸了摸下巴，现在的心情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开心得不得了。 对了，刚才那冒牌货胡说八道，我外公和天尊是打成平手的，没分出胜负。 再看屋顶上，天尊也点头。于是没多久，天下人尽皆知，展昭原来就是传说中魔宫那位神秘的少公主，殷侯唯一的外孙。与此同时，得到了消息的魔宫众老魔放烟花，顺便摆酒庆祝了三天三夜，这回可以名正言顺跟人家吹牛皮，他们有个顶好的小公主了。展昭啃了两块点心之后，又喝了点雪蛤汤，就觉得嘴里甜腻腻的，肚子又不饱，于是戳了戳白玉堂。白玉堂瞧他， 想吃咸的。 酸儿辣女甜变态，咸的是什么？ 话没说完，桌子下边展昭踹了他一脚。白玉堂叫来伙计，索性点菜吃饭。陆天寒拖着下巴看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总觉得怎么看怎么般配。酒楼里其他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扰乱了心神，可没闲情逸致吃饭了，大概是觉得有必要回去消化一下这劲爆的消息，于是纷纷走人。玄慧带着少林的徒子徒孙先告辞了，随后玉木池也起身离开。等他下楼，展昭忽然拽了拽陆灵儿， 那晚上那个黑衣人是不是他？ 陆灵儿正发呆呢，听展昭问，趴在窗边看了一眼，随后摇摇头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是玉木池，那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听起来轻功这么像呢？没一会儿，酒楼里众江湖门派的人都跑光了，就剩下展昭他们那边一桌，还有天山派的一桌。酒席上了，白玉堂示意换张大点的桌子，众人挪到了大桌旁边，就见窗户外面飘进了几个人来，正是在那屋顶看了半天戏也觉得肚子饿的天尊、殷侯以及无杀。殷侯笑眯眯到展昭身边坐下，这下也不需要避讳什么了，可以大大方方叫乖孙。见天尊也来了， 天山派一众徒子徒孙跪下给他行礼，叫什么的都有，什么尊师叔祖啊，太师祖啊，祖师爷啊，总之那叫个乱。 好几年没见，这天山派还是那么混乱，这辈分啊就没搞清楚的那一天了。 天尊似乎心情不错，对众徒孙们摆了摆手，顺便拍着一个徒弟的肩膀，很亲切地开口： 哎，小峰啊，有些日子不见了，年轻了呀。 那位徒弟嘴角直抽，一旁陆峰赶紧凑过去，十分尴尬： 师尊，我才是陆峰。 天尊眨着眼，转过脸改拍陆峰，笑眯眯的： 小峰啊，有些日子不见，年轻了啊。 众人无语，姚子陵很久没看到天尊了，给他行礼： 子陵啊，有段日子没见了，年轻了啊，年轻了。 众人都默默叹气，估计天尊看到谁打招呼都说对方年轻了，不知道他看到小四子会不会也这么说。陆峰打发了天山派的徒弟们先行回去，自己带着姚子陵坐下，跟天尊说今天的情况。 晌午的时候，突然收到少林玄慧大师送来的帖子，邀请我们来这里见面，说是有事情商议。 搞了半天，和尚找你们干嘛？ 姚子陵和陆峰都摇头，那意思，这不都没来得及说吗？ 哦，这位玄慧大师我之前接触的不多，不过我跟玄远还有玄虚比较熟，他俩对玄慧是颇有微词，可玄慧在少林之中颇有地位和人缘，已经渐成气候。 众人都皱眉，这几个和尚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